锵锵三人行，这个我跟马博士都要欢迎这个又廷啊，载誉归来， 载誉归来。 又廷真是很仗义啊，我们这个节目人家刚从台湾飞过来，本来在度假是吧，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对啊，反正今天我还是休假的，但为了你一来我就飞到摄影棚上班了。 你故意真的要在我面前这样说吗？ 奇怪了， 你每次在背后说的好像不一样啊。没有没有，他没说你坏话，开玩笑。 所以啊，又廷，我们也都很担心你在我们不同的男士面前，你的招数是不是一样的？现在很可怕，你知道吗？这个情妇现象啊，当然你跟我没关系啊，我就说这个情人的现象很可怕。现在我国掀起一个讨论的热潮。说讨论一个什么问题，我过去从所未闻，反腐现在是重中之重嘛，对吧，现在就好像很多很严肃的报纸都在讲哈，说咱们要靠二奶反腐嘛，当然这个咱们节目已经发了公约了哈，就是说反对一切二奶小三小四这种歧视妇女的称呼，情人就是情人，对吧，各家有各家的情况，不好这么说人家，但是呢确实很多贪官呢他是有这个事儿。哎，我觉得又廷你会有兴趣啊，看一份承诺书， 真的吗？ 说不定你看上的男人呢，他要能给你们，那要能给你摁这么一个手印啊，你也会心花怒放。 真的吗？我来看一下， 这个可以看看。我觉得没不定哪天我也得写一份。本人啊，承诺书看吧，我单增德承诺，自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你看还括号呢，到2012年12月20日止。与张风云离婚，离婚后与苏春元结婚，特此承诺善增德，主要下边你看还有旁证、见证人，叫见证人，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实访，见证人都画押的。 那我是非常好奇，我看到这个说好我签了我不守承诺怎么办，难道那个情妇会把这个拿去告他吗？让我想到以前台湾有过这样的案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就抓人啊，抓到文涛要他写承诺书，答应啊，他被我抓住了，我要给他多少钱才不是，他要给我多少钱我才放人这样子。那后来就被抓了嘛哈，那警察也觉得这个贼太笨了哈。我要你写了承诺书给我，难道怎么样？你不答应给我钱，难道我去法院告你吗？对对，我觉得这个叫情妇很笨哈。 佳慧看来是夫妻关系很牢固，没受到过这种苦。 所以你说我心发怒发不会啊？我觉得这只有两个，要么这女生太笨，怎么会相信一张书？你都不相信那个公证结婚的那个结婚证书了，你还相信这么一张自己写的书？哎，又不是小孩子办家家。第二件事情，你要这张证据，就是因为你已经想好接下来的其他步骤了。 那你还说他笨？他可不比你笨啊。 要么就特别笨，要么就特别聪明，就这样。 对，这官员现在完蛋了。你这笨 是吧？你看刚刚出炉啊， 你是当官的，对啊，拿到你这个承诺书，现在就是拿到你承诺书啊，翻手就举报你。 他反咬他一口啊。 是。 那除非坦白讲。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话题哈，被拍到什么视频，这个没有办法嘛，捉贼拿赃嘛，捉奸在床嘛。 雷书记这个， 不然对，不然的话我是威胁啊，他勒索我啊。 雷书记这个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我那天看到一个报道啊，他是那个建筑公司，你知道啊，不是这个两个人就结仇了才搞你，不是的。一开始在这个跟你搞关系的时候啊，就埋下了这个套，就雇了一个女孩子，什么他的情妇，雇了一个女孩子放在什么手包里还是什么，那个小录像器啊，录到了那个几十秒还是几分钟。问题是啊，是一两年前吧，我忘记很久以前录下来之后，这个建筑承包商啊拿在手里，没有关系，还是跟你搞好关系。哎呀，雷书记啊，你批我们这个工程吧，大家合作，但是呢手里一直攥着， 真的， 你说你交朋友 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有没有想到你交的朋友有这样的，打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一手就攥着你的证据，然后一手再跟你搞关系， 因为他根本都不是交朋友嘛，他 它完全是利益， 完全利益的关系， 利害冲突哈，利益的瓜葛这样。那问题在于说他太笨了嘛，你要后来你那一段视频听说是他去那个什么承包商是吧，工程 啊、建筑承包商吧， 承包商的安排的地方来进行的嘛，就被人家偷拍了嘛，你干嘛不把那个女的找回自己安排的地方呢？ 佳慧又有经验了，不能找别人安排的地方 那风险太大。 重点是这个女生怎么样都是一个外人啊、你就算安排到你自己的地方，她手上的包包啊，你也知道现在这种科技特别发达的地方，你怎么知道那个隐藏的室的这个摄影机会放在哪？ 又听说的，对，我前两个礼拜我去香港一个区叫什么深水埗哈、整条街鸭寮街嘛，都是卖电子仪器的， 是吗？ 有点像大陆的电子一条街哈、我去买一个我的车的什么 GPS 系统啊，我去看挑，左挑右挑，那看到它里面还卖了很多偷拍偷录音、 真是 这个那个好多仪器哈，它可以弄成一个杯，一根笔，一个什么按键的开关，把我吓死了。我马上从掏出钱包，把我太太的照片给那个店员看。哎，像这个女人有来买过，她的反应也很好玩。好像有哦，不过那个这个年龄的女人都长差不多。 哎，所以佳慧 本人去买了，是怎么会自己下马呢？对不对？ 佳慧现在赶快在各种场合纷纷表态，你发现 最近有问题，纷纷表态都有 问题。我倒问你，又婷，我对这个官员其实一向都是很同情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不是，就是我老想啊，他要是当官的，他好像就罪大恶极了，跟女性保持什么不上关系啊。但是实际上这种手印啊，它反映了这个被逼婚的男人啊。你知道，就说佳辉，你刚才不能理解，我认识这么一些男人，就是说被女人逼婚，那真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就说你说为什么要签个承诺书？ 按手印，你知道 吗？他今天就下跪吧，就你知道吗？还真的，哎，我问你，像你这有知识有文化的， 那你为什么？既然不想结婚，又为什么又想跟他在一起呢？ 他离不能跟老婆离婚的， 那就不要他，那他就走了，你就让他走咯。可你又舍不得，就重点是你也有弱点被他掐住，哎，就是因为你离不开他，你才会按下这个切决书、啊、 对，就能拖一回是一回啊。 那为什么呢？外面那么多女生，就换了呗。 你看，你都是主张他换， 不是？如果你可以，我一直说，我常常在想说，男生你可以有个所谓的情妇情人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他这个人不是你最重要，就他是可以换的嘛，不是真爱。如果是真爱，你就跟老婆离婚，你跟他在一起，但又不想，因为老婆还是很重要，家还是很重要。那这个就是可以换的，就是逢场作戏。那又为什么不让他就逢场就让他走了，换一个下来？ 男人有 还是有真情真意 啊，男人也是有感情的， 是的，是的。 还有说中间牵涉到一个分手的安排过程策略的问题，我不能太伤害你啊。我今天突然说我对不起，我根本不想跟你结婚的，我不会离婚的、拜拜，明天不要见了、伤害嘛，你好歹对不对？爱过一夜夫妻百夜恩啊，你爱过什么呢？那个总要安排嘛。往往问题出在你安排的过程、时间的安排、手法、策略的安排不对了，那对方在那个过程里面来给你搅局、搞局。 所以何必给自己找麻烦？你就乖乖跟老婆在一起就好，啊、像马老师 就是， 再到深水埗去逛逛。 连他也替我表态，感谢感谢。 你我跟你说，各种都有。其实呢，有的人啊，他还真是很奇怪，这个历史上所在多有啊，一个人有自己的原配妻子，但是他就真的是也是爱这个情妇啊，他是情人呢、啊、他是真的爱、啊、 以前爱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以前的原配是可能是媒妁之言，可能是家里安排，很多时候是不自由之恋爱，所以呢你可能里面这个真的不是你喜欢的那一个，那不得不遵从父母，孝顺父母之后结了婚，我在外面可以找一个我真爱，我这个在古代我可以理解，现在都自由恋爱了，你自己选的老婆，你现在又说你不要、哎、然后在外面再选第二第三个， 很多问题很复杂的，你比如说孩子呢，这个家庭、孩子，甚至是共同的事业，甚至是共同摊的那些钱，共同办的公司，你以为那么容易切割的，那怎么弄呢？ 所以就是做决定之前想清楚，想了以后就不要后悔，就这样呗。 啊，女的还是简单。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佳慧，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个问题啊。这个你说到反贪污嘛，靠那个反腐是吧？ 对， 靠情妇哈、啊。对。那我觉得说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我记得在微博看到有人留言啊，说这样看起来呢，假如万一你开始贪污了，还是要贪下去，因为可能呢那个官员呢、啊，就因为不贪了，开始了。我要做一个廉洁的官员，我不贪了，不再乱批工程给你了，那你就把我的过往的证据就拿出来了嘛。假如我继续贪就没事了嘛，对不对？可能是这样， 很多时候是欲罢不能的。 对啊，你当然 从一开始 就 不，这跟吸毒一样，绝对是没有办法戒断的，它一定是这个过程中是只能是越陷越深，然后越贪越多，越来越大。 而且他是到了一个网里，而且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干部哈。对，就是你知道他们有些人讲啊，就是在中国啊，很多基层的，什么叫基层，比如说县乡镇这一级、当然大部分肯定不是这样啊， 是， 但是他们说越是在某些偏远的地方啊，这个一个县长啊，那就是县太爷了，真的是县，就是说这个县里啊，想睡谁就睡谁，不是什么就哪家的良家妇女。最近就传出一个，当然啊，这个又说是什么上级部门说查，说是查无实据，说没有这事儿，但是在网上也传得很广，这种风景啊估计也有、就是说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啊，带着九个情妇共同去旅游，这家伙飞宾飞啊，一起出巡呢 啊他们说这个人就是这样，就说这个县里看上的那家伙绝对拿下， 那就是他的权力太大了，大到就是别人无法，这就是好，要回到古代来，这不就是、 你的反应跟网友们一样， 不就是 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到古代， 这就是回到古代，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古代的县官可不敢轻易的欺男霸女的，那个时候还讲究儒家这一套啊，讲究你得 讲嘛，问题是讲讲究。那古代不一样，古代没有微博嘛。 没错 啊，对， 所以现在应该更怕，因为现在有微博会告诉大家，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个传个信，你要告官，你可能要策马奔腾个几天，现在没有，就微博一秒钟就可以举发， 你说的太对了，我对于这个微博呀、真是个很矛盾的心情。我觉得就说这个反腐啊，其实本质上不是什么二奶情妇反腐，本质上是网络反腐。这个微博反腐啊，我就说啊，我一方面说呀、太绝了，什么力量都挡不住，但是我又另一方面说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知道，你说现在你这个当官的，哎，真的就是他们说啊，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是吧？这什么什么金克水，水克土的，什么总有一个克住你的。现在就有了这个微博，哎，你想这当官的不给吓得不哆嗦？你知道有的那个当官的，就是我听说啊，吓得就已经是强迫症。强迫症是什么？明明就是跟女的戴着套，做完了之后一晚上惴惴不安，第二天拉着女到医院要一定要去做检查，就是没有怀孕呢，或者她因为她害怕，生怕给人家讹住嘛，就是这个惊恐到这种情况，而且趁着这个女孩啊，就是完了事儿啊，一去洗手间呐、就搜你的包啊， 好 怕里面有那个摄像头。 何必这样？问了为了那两分钟， 没错，有的时候还没两分钟，有的时候没有两分钟， 啊、大家 有的时候就十二秒。 不能守秘密，不能什么？ 太辛苦了。 没有，这个我假如是这种情况，跟微博无关嘛？因为就算他要告的话，假如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面没有微博。对不对？她怀孕了，或者说怎么样拿着你的证据，她去告就好了。现在是告那条路不通，所以她才能靠微博来发挥作用。 就算告，我觉得成本都大。我觉得告成本都大，因为你得打官司，你得请个律师，你得出面，你要告诉人家说我曾经跟他睡过，这个孩子他。这个就是很多的成本，但是微博是有个马甲的，你可以透过别人假装是别人，然后去帮你举报，那你可以一直隐藏在后面，直到最后一秒钟，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对，又婷，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不是说这个男尊女卑啊，我不是瞧不起女性，但是呢，我会觉得是不是我的观察有偏颇啊？为什么好像女的比较喜欢爱把这个家庭闹出界呢？ 把这个是不是当然这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观察到的可能很狭窄哈，但是为什么常见的我老是觉得女的爱闹出界，你比如说 女的容易认真、啊、 我过去小的时候啊，不是小的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啊是你动不动你比如说老公可能找个别的女的就闹到我们单位来了，嗯，你知道吗，就会跟台长闹到办公室里来，这个让男人很害怕，你很气愤，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动不动就，过去年代啊不是说举报贪官，女的也为点家庭矛盾也爱闹到厂里去，就那个时候俗称叫坐地炮嘛，哎呦在厂长办公室门口那不就不行了， 对， 为什么， 因为女的容易认真啊，就把你们赖皮，因为不然还隐忍呢、啊。隐忍也行，为什么，为了什么隐忍， 他不能在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去解决，不行， 因为你不跟他解决你就不回家了，你不接电话，你不回短信了，那他找不找你，那他情绪要有发泄吧，找谁，找你厂长， 因为不仅是情绪的发泄，他没有其他平台嘛， 对呀、啊， 像以前像所谓以前是20多年前的美国啊够开明了嘛、嗯嗯，那个妇女女性主义者经常要修法，就是讲因为当你家庭有暴力的时候，比方说夫妻不和哈、啊、你给了幼婷两巴掌这样子，然后你报警，警察来通常是什么反应啊，家事嘛，夫妻之间嘛，不要吵了、嗯、来乖乖 和解了、 对，和解，那女的没得保障了，过两天又被打，对不对，你怎么说我只有2分钟这样子，然后就打起来了，所以他唯一的就只好说出去闹，做叫什么什么地炮， 这坐地炮 的，这个就有效果，压在你的头上哈。那觉得当没有其他管道的话，管道就在你的眼泪里面，青天就是你的眼泪。 所以从这个贪官这儿啊，咱们也得到一个不正经的体会啊，就是还是过去有些过来人呐、啊，像家辉他们感觉对，就男人对女人呐、啊、不能小气。 嗯， 真的小气的最后全被翻盘、嗯、就是说你最后都不管是抛弃也好或者不要也好啊，你跟女的你多给她钱真的没错，你做男人的你大方一点，你知道吗，你把她安抚的好一点，你能减少多少是非，你知道吗，家辉到今天都没事， 所以你没看所以你没看情妇跟贪官一定连在一起，因为他没有个家底他怎么去大方，是吧， 不是， 所以这一定会连在一起的， 好多情妇举报都是因为就是说连点钱都不给我，或者给的不够、哦、你知道吗，你作为男的不能小气，你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个你他被你抱了他2分钟然后在我面前抱他2分钟他就很不高兴了准备也抱我的事情， 不是，我给你抱一个事情， 哎、啊、 我昨天到香港那个出入境那个事务大楼你知道吗，就我去办证件， 哎 我跟你讲办证件的这个算公务员吧，嗯，这个大姐按说呢，这要照我们大陆人来说啊，就很不专业了，甚至这种不专业就是太不专业。为什么？ 为什么？ 啊，他看到我是大陆人，他办证件，这个大姐很奇怪啊，你这就跟我说，我不喜欢大陆人，那一边给我办一边跟我讲啊，说我最憎大陆人了、 啊， 我们中意大陆人，大陆人没，哎，幸亏他碰见我这个脾气好的，你知道我好到什么、嗯、我就顺着他聊嘛、我说对，大陆人呢不太守规矩哈、啊、真是说最后你知道说到最后他就说这个大陆个老爷就大陆的女人呢、啊、他说你知道吗，我刚到广州去捉奸呢，然后呢拿出一个身份证一个女的照片，他说你这样我回狗回吧，就我要告这个女的， 他 说他老公香港老公在广州包二奶，然后呢他就打过去之后，他说他找了大陆的那个公安局和法院，说这是重婚罪吧，他们俩都生了孩子 是重婚罪、嗯、后来他还投诉大陆的那个警察呢，然后警察说你要看到他你不报告我们，我们去抓他呀，他说那我看见他了，过了什么擦个机哈，嗯，差35分钟 、 哦、我说警察来得够快的呀他说我打电话告警察35这7个字他们都没有来，他又跑了你说他，哎，这个大姐你说他恨大陆， 他香港人香港港剧我有一天看到，很久前一年多前吧，就在演那种就是豪门之怨，然后那个女的呢就媳妇看到婆婆里面七出骂说那个我那个死老公，就说他公公的事情，然后媳妇在旁边听，这死老公昨天又跑去搞别人，然后呢那个三姑六婆就讲说谁啊，第二个三姑六婆说一定是台湾女人，然后就开始学台湾女人讲话、哎、海了就海葵雷了什么、哎、我想搞 网剧就怎样，台湾女生就小三，所以你说这种现在这种事情， 哦，是吗？台湾女的也背着名声啊。 对也背着名声，现在在香港， 香港女人是非常 港剧，剧本里就这样写， 是非常焦虑的嘛， 非常焦虑， 又怕台湾又怕大陆的。你刚说这个出状况哈，当然我们常见是因为钱给的不够嘛，不够大方嘛。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状况，我们都知道，是你有小三没有问题，你有小四那就有问题， 怎么 对不对？永远是你有小三，那小三跟你相安无事嘛，那你大婆也可能说睁一只眼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对， 你有了小四，那小三就真的吃醋了，而且你瞒不过小三的嘛。 对， 你以前怎么跟小三来瞒你大老婆的手法，小三都了解，对不对？你跟小四去约会，然后你跟小三说我今天没空跟文涛吃饭，他说你少来，你一定去。 你看美国 CIA 局长怎么下台，就是因为有小三小四嘛， 对啊， 是吧？ 有小 四，永远都是后面两个在斗，然后前面大老婆反而是最后才知道。 所以哎，但为什么我国贪官能弄九个呢？甚至还有你这以前那个 MBA 你记得吗？管理六名情妇出事儿的那个书记还是什么 MBA 方法管理六个情妇，六个情妇每人一个不同的电话号码，不是他给这六个情妇，他这人有六个电话，你知道吗？这个电话专给你打我这个电话。 所以我个朋友说他看到那个他的那个 email。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email